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昨天，观复猫小学馆系列首部图书《云朵朵除妖记》在童博会上与小读者见面。这套饶有趣味的观复猫小学馆系列图书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门别类，让每个猫馆长领衔一册，以漫画的形式来讲述。率先推出的《云朵朵除妖记》是这套丛书面世的第一册，主要以民间记忆为主线，讲述了以云朵朵为主的观复猫智斗瘟神，通过与民间记忆相关的重重考验，而最终见到兔爷解除瘟疫的故事。常贵田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章回体自传《五毒俱全》，近日出版。本周六，常贵田将在王府井书店和读者见面，将和大家聊一聊自己的人生经历，让人们看到舞台之下那个更平实的常贵田。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本周六在中华世纪坛开展。此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既有丰富的实景体验，也有多样的多媒体交互形式，让你沉浸在莫奈印象艺术的旅程当中。思想与方法徐冰个展本周六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此次展览是徐冰近年来在北京举办的最全面个展，无论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天书系列，90年代的新英文书法，还是最近的蜻蜓之眼等作品，徐冰的创作总能触及多重社会议题与文化范畴。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焦家遗址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精选了其中230多件玉器、陶器等遗存代表。大美高原林月藏地油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林月行走高原30年，创作出了非常丰富而深刻反映藏獒及藏族人民的油画作品。此次展览选取了林月近10年来深入藏区创作的优秀作品40多幅，其中包括雪域盛装、一代天骄等巨幅油画。清华藏珍汉墨流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品展书画部分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品包括自明代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名家的代表作品，能够清晰系统地反映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脉络。棉花糖与白日梦交互艺术体验展正在798艺术区慢空间展出，展览由来自纽约的艺术团队打造，从粉色电话亭到巨型棒棒糖，从全屋没有一个棱角的纯白空间到充满热带雨林味道的霓虹花园，展览把先进的黑科技和最用心的光影置景相融合，让你进入前所未有的白日梦境。新生中国高校毕业季公共艺术展正在朝阳大悦城举办，展览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作品当中甄选了近20件公共雕塑、互动装置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青年艺术家们内心生发出的艺术创意和艺术表达。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我们首先来关注演艺江湖带给大家的几条好消息。首先来说说这条有声消息啊，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近日正式开幕了。本届戏剧节上，儿童剧《月亮草》、汉字变奏曲、国学小戏班将开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的活动。在开幕仪式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尹晓东介绍了本届戏剧节的整体情况和亮点。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儿童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历时43天，涵盖中外戏剧展演、艺术研讨和丰富的戏剧活动，汇聚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的16个国家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共有61台剧目，演出229场。本届戏剧节还将举办点亮童心文化艺术主题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多角度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今天下午合家欢电影神奇马戏团举办全球首映礼，宣布影片将于7月21号在全国上映。电影神奇马戏团讲述了男主角欧文意外获得一盒动物饼干而引发的一段神奇的故事。神奇马戏团由动画电影花木兰导演托尼·班克罗夫特和寻梦环游记的形象设计师卡特·古德里奇强强联手，更由史泰龙等国际巨星加盟影片为角色配音，周笔畅作为这部电影中文主题曲的演唱者惊喜亮相今天下午的首映礼。他结合片中的故事表达了演唱这首爵士风主题曲的感受，请听录音报道。 说的是马戏团的事情，然后怎么拯救自己的马戏团，有很多魔法的东西在里面。这首歌我觉得也很符合，就是整个感觉像在马戏团那种氛围的东西。副歌的部分然后也蛮比较有记忆点的吧，可能在唱的时候需要多一点那种正面的情绪，对，然后一直支撑着我，然后可能也要想象很多的开心的画面然后去唱这一首歌。 好了，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给大家的两份这个录音的报道之外呢，还有一份奖品是我们的活动招募了。如果你有一个演员梦，演艺群英会呢来帮你实现。普拉东诺夫呢是俄罗斯著名剧作家契诃夫的长篇处女作，一男四女的感情纠缠背后展现出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一个痛苦与希望并存的时代。该剧呢8月3号将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了。 导演严永琪将在本周日 7月22号下午在鼓楼戏剧场举办表演创作工坊的活动。届时演艺群英会主持人将带领10位幸运观众到场参加，现场发出征集令。那今天开始到7月20号招募10名戏剧观众，性别不限，只要您热爱戏剧热爱舞台就可以报名参加，接受专业表演指导。 没错，那么告诉大家我们的参与方式啊，欢迎大家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我有一个演员梦，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性别，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点行动起来吧。一场超近距离超近体验的亲子剧，一场让孩子大开眼界大声尖叫的创意剧，一场可以上台参与角色剧情的互动剧，一场能让孩子得到心灵成长的体验剧。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您一起到迷幻岛开始我们的大冒险吧。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我发现最近这几天哈，可能因为是进入到暑假了，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放假了，所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介绍儿童剧是一部接着一部哈。 对，而且你像这种假期让小朋友开心起来，我觉得尤为重要， 是， 否则他闹你。 大人就开心，小朋友怎样都可以。 对，小朋友开心了，大人就开心，是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又是一部儿童剧，这是国内首部创意亲子剧场剧《迷幻岛大冒险》。 哎，我们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哈，先来请出导演刘新鹏，欢迎您刘导。 大家好，我是迷幻岛大冒险的导演，我叫刘新鹏。 我们再来请出演员叶一晨，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一晨。 哎，我们再来请出演员庞浩，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庞浩。 我们再来请出演员陆迪，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陆迪。 有没有觉得他们几个长得很卡通， 很可爱？ 超可爱的。 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们都不是学生家长啊，不是，都不是孩子家长，你知道吗？ 可能你猜错了。 导演是吗？ 对对， 哦，怪不得能写出这样的剧来呢。 对，我去年12月份荣登父亲的宝座。 哦，那刚升为爸爸呀？ 对对对， 啊，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是不是特别痛苦？ 那还可以， 一宿睡不着觉。 也不敢说呀，这事儿。 啊，对呀，要不然就改成吐槽大会了。那还是说说咱们剧吧。为什么叫创意亲子剧场呢？而且还是国内首部，你们是如何给它定位的呢？ 首先创意亲子啊，我就是不敢这个坐在这张椅子上，我只能说 坐我们这椅子上可以说是吗？ 对对对，这个架把我架的有点太高了啊！我觉得不是说有多么的神奇，多么的奇幻，只能说，我摒弃了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剧的表现方式，我选用了比较简单和可能是从外国学习，然后或者是通过看外国的视频，然后学来的一些小技巧、小技法，然后用到了我们这迷幻岛大冒险当中。不能说我有多少全新的创意或者创新的知识。 我记得昨天我们在讲这个儿童戏剧季的时候哈，还讲到其实儿童剧不仅仅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几种形式，其实儿童剧可以探讨很多种形式哈，然后让小朋友有更多的体验。哎，今天创意儿童剧就来了哈。 对呀，啊，对呀，啊。那其实我觉得吧，就是通过你的想象力，或者说你觉得你认为一场儿童剧、一台儿童剧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元素，你就把这些个元素通通的装进了你自己导演的这个儿童剧。我这样理解对吗？ 对，没错。因为我从小吧，因为我是一个80末90初的这么一个孩子吧，算。 哦，真没看出来。 对对。嗨，显得我还是非常之 成熟稳重， 对对对， 又大气。 对，看我这个发型，你应该能看得出来。是这样，我认为，因为我从小开始，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动画电影是《狮子王》，然后我经历的那一部分，所有的迪士尼也好，皮克斯也好，包括日本的动漫也好， 我接触的都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包括宫崎骏，包括所有的大师拍出来的动画电影。所以在我的传统意义上，我看到了中国，因为我小的时候，包括我在上学的时候，包括我刚面临工作的时候，也演过儿童剧。传统意义的儿童剧太多了，对于我来说我不喜欢看，因为我是隔三差五我都会再看一次狮子王的人。 嗯， 我觉得当所有的儿童剧的都没有超越过狮子王，或动画电影也没有超越狮子王的时候，我希望我来试一试。我一直有一颗这样的心，不管我是否成功了，但是我一定要试一试。所以这次迷幻岛大冒险的整个剧情设置上，我是采取了迪士尼的这种框架设置，就是上来必须在15分钟之内或者10分钟之内出一个大事儿。出一个大事儿之后，然后妻离子散，或者是父母和孩子直接离开了，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再追寻，包括像《寻梦环游记》也好，包括像《大白》也好，包括像所有传统意义的，迪士尼动画都是这样的传统设置，所以我也选用了这样的设置，希望在整个过程中，孩子能作为和 YY 兔。也就是这个戏里的主角一样，他是有一个共同的人物命运在一起并行的，所以整个剧的互动感会偏强。 嗯， 包括他遇到的朋友困难和关卡，包括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小朋友们会帮着一起去想这个办法，可能这个参与感会更强一些吧。 听起来好诱人呢。我就记得昨天咱们的赵院长曾经也提过哈，包括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乃文也提过哈，就国内的一些儿童剧可能想要去讲述一个道理的这样的类型的儿童剧偏多。当然了，我觉得呢这些儿童剧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轨迹。那么现在呢比较有创新意义的一些儿童剧呢，可能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小朋友们的观后感。如何他们在现场的感受，可能是儿童剧制作方最为考虑的重要的一点了，是吧？ 嗯， 那你们也走的这个路子？ 对，我们现在是首先我大概的阐述一下我们这个戏吧。 好， 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戏，摒弃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没有选择比较华丽的舞美。我们首先没有选特别华丽的舞美。在第一部分呢，我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简单和中性的黑色的盒子，在舞台上我们搭建了一个铁的房子，然后整个看起来都是黑黑的，然后在这个黑黑的，就是大家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黢黑的东西，然后上面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舞美，包括道具，包括闪电，包括热气球，包括房子会飞，这一切都是靠这一个黑色的盒子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首先会特别好奇这个盒子里究竟有什么。然后当我们三位演员进到这个盒子里的时候，这个盒子的性格包括它的状态都会有变化，然后它是一个百变的像魔术盒子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四面打开，可以旋转，可以飞起来，小孩会认为这个东西很新奇，他会特别想要探索。当孩子有了这个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建立好了这个观演关系。当小孩对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东西产生兴趣的时候，我们的表演就可以就是顺利的开始了。 是的， 对。 所以就是还有这三位演员哈，你们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刚才导演说了，说这主角是 YY 兔， 对， 是只兔子是吗？ 对。 哦，那这几位演员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那就让他们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哎，我突然觉得导演入戏了。 来，我是 YY 兔的扮演者陆迪。 哦，哎，那您是人偶吗？还是说这个 一起？就是偶也有，人也有。 就您是就是全身的那种偶的装扮呢，还是说 是 手偶？ 对， 手偶， 手偶的操控。 哦， 手偶加真人。 对。 哦， 那我觉得可能操作起来更方便一些。像我旁边这位美丽的赵爽姐姐，她曾经，你是不是套过全身的那种？ 我演了只猴子， 是吧？穿了一身猴 子， 太胡子了。 穿了一身毛，然后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哎呦，这动物真不容易啊！ 对呀、啊，你还得表现出它的灵动，它的一些动物的特点等等等等。手偶，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不是就简单一些？ 我们这个戏揉杂了一些 手偶、 剪影。人偶的部分很少，也有人偶，然后包括木偶，然后包括真人， 啊，这么复杂， 对 对。 那兔子你扮演了几个？ 基本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手偶，我的兔子那个偶就是木偶的形式，它是有那个手部操作的，然后我们也请了那个中国木偶剧院的老师，就是特意给我们上过关于这个方面的课，对，我们接受了一点小小的训练。 然后其他的时候您就扮演那只歪歪兔， 对， 是吧？ 嗯， 我觉得这名字也挺逗的哈，一会儿可以让他来解释解释。 对对对，为什么叫歪歪兔哈？ 嗯， 那么另外两位呢？帅哥来。 我呢是庞浩，然后在里边扮演威威龙，然后是一个特别憨厚、特别呆呆的那种一个龙的形象吧，里边负责搞笑吧，或者是一种就是起到一个就是调节舞台效果的那种感觉的。 刘导为什么哼哼直乐？ 因为我在组里边就属于一个 bug 型的人物存在。就对面他们两个女孩都是舞台的什么身体协调能力跟还有唱歌都特别好，而我就属于典型的吊车尾形式，就永远是我在他们后边，他们俩就经常帮助我，然后帮我解决各种舞蹈上的、音乐节奏上的，包括台词节奏上的，有些问题都得解决。因为你跟人演那个人演戏跟偶演戏不一样，你得观察偶的那个，有可能你会忘记你人演戏的那种节奏。 对对，会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得需要靠他们俩。 哦，那你这不行了，你这经常掉链子呀，你怎么办？ 所以我就是个 bug 嘛， 嗨。 所以演了一只呆呆的龙是吗？ 对对。 哦，这也是根据日常生活当中的角色来的哈。 对，再来问问，庞要叶一晨，一晨一晨啊。 我男一女一都有人演了，当然我演的就是其他，就是剧中。抛开兔子和龙以外的都是我演的。 哇，什么？ 演了四个吧。 你们导演缺钱？ 四个不同， 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我快精分了。 我天，那这四个是不同的动物吗？还是 有老师？但是山羊老师。 哦，山羊老师。 有鸟，有鱼，还有一个火山奶奶。 我的天！ 我的天 哪！ 还有个兔妈妈， 五个， 还有一个精灵，两个精灵， 七个， 他都没把那些配角算一块儿是吗？ 对， 太狠了你啊！ 对，所有的其他的都是我， 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大概呈现11个到12个角色， 对呀，他一人负责七个嘛。 但是我们演的是小剧场的话剧，如果我们在舞台上一个小剧场的话剧的话，舞台上站11个演员，其实观众会有压力。 对对对 对， 这离得太近了。 对，而且我们的那个首演的剧场大概只有80人，而十几个演员就1/8在台上的话，其实看起来太震撼了，有点。所以我们就是其实用3个演员来灵活的去切换11个角色，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 嗯， 然后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小孩看起来就是也会比较新鲜，一个人可以演那么多人。 嗯， 在他的传统意义上来讲，就是他原来认为一个套着人偶的演员只能演一个角色，这是传统意义的戏嘛，包括一个人只能操纵一个木偶。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剧当中不是的，就是一个人可以操纵2个。包括一个人可以操纵3个，然后包括就是你3个演员同时在这个房子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概6到7个角色全部你都能看得见。 因为有人偶、有木偶、有手偶， 对， 类似这样。 脑袋偶啊，对，都是这样。 天呀！ 然后我们在就是完成的过程当中，当然遇到了很多非常多的困难啊，包括他们天天吐槽，就说哎，你为什么非得这样？我们就会被你撕扯成，就是你看过《神奇四侠》吗？ 看过呀， 里边有一个橡皮人，对吧？ 啊，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直径就是这么横着，有大概3米的维度， 嗯， 就是我基本上希望他们能从这边伸出一个手，然后从3米的尽头伸出一个脚来，是吧？是这样的，就是节奏会非常鲜明和特别快，因为小孩希望变化很多嘛，他会走神的，如果很慢的话。 我看好多孩子都是坐在地上，就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是看了几张图片还有视频，好像孩子也不是说那么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那种是吗？ 对，因为我们之前做过一次探班活动，小孩一开始是坐在椅子上的，然后看着看着他就想越来越近，然后他就坐到地上了，然后坐在那个地毯上，然后就马上就上台了，就那种。所以我们在限制这件事情上呢，可能进了剧场之后我们也会想一些办法，然后包括不太希望他们，因为我们那个是铁架子，不太希望各位家长带自己的小朋友过来剧场看戏的时候呢，一定要限制住自己的小朋友，不要让他来到舞台上，因为那些铁架子会伤到他们。 就还是希望各自坐在座位上看。 哎，对对对， 就 是 最安全 的。 但是这个剧场也真的是好袖珍，80人的一个剧场， 迷你剧场。 我好像还没有去到这么 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剧场里、那个里边的气场是不是特别聚啊？ 对，是特别聚气的， 对吧？ 因为我们大概在那儿已经演了，就是我们不光是这个戏，因为这个戏是首演剧目嘛，我们之前的戏都在那个地方演了大概两年， 别的戏是吧？ 对，别的戏也都是儿童剧、然后小孩们呢就觉得大人和小孩都在那个地方，就是80个人一起嗨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是800个人在一起嗨起来其实挺困难的，在短短一个小时时间， 对， 可能到60分钟的时候他刚嗨起来我们已经结束了，但是在80人的时候很容易，非常容易， 很容易调动， 对，大家非常容易就整个观众和演员包括整个剧场内的气氛都会特别良好。 据说 YY 兔是一只很有名的兔子是吗？它本来是一个系列图书， 对， 那 这是一个大概从200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将近做了11年的一个品牌。我们当时选择这个 YY 兔的原因也是因为首先这本童书就是儿童当中的工具书，里面有大多很多这种比如日常的指南针的使用方式，包括在森林当中迷路了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这不是一个海尔兄弟吗？ 对他这个 YY 兔就是儿童当中的工具书，国产的童书里很少有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当时看中的也是这个点，就是 YY 兔的人物人设首先是一个聪明啊良好的我们所有的女孩都会喜欢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憨憨呆呆傻傻的朋友，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设置。当这两个人遇到那些千奇百怪的迷幻岛上的朋友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化学元素。对， 那咱们这部剧是从中选取了一些片段，故事的片段是吗？ 我们融合了大概童书系列的3本书。融合了3本书当中的元素，然后把它，主体为。勇闯迷幻岛这样的题材，我们把它改编成迷幻岛大冒险，然后当中糅杂了一本呢叫做树上挡路上挡着一棵树，然后还有一个向南向南这2本书，一共是3本书糅合成现在的迷幻岛大冒险。我们提炼出来了当中工具书的部分内容，然后包括加上我们原创的一些桥段，然后总合了现在一个大概时长有70分钟左右的儿童剧。 我觉得对于演员的压力也挺大的，其实挺不好演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小剧场当中。我们问问庞浩吧，问问这只龙，其实这个形象对于我们中国的孩子来讲应该非常熟悉了，每年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 对吧 都会有这个形象出现，那你的这个造型和我们中华传统龙的形象一样吗？ 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 Q 版的形象， Q 版的， Q 的，然后呢让小朋友更容易去接受它。如果正儿八经的一个龙在那儿，估计 就怪吓人的， 对，怪吓人的。然后包括我们真人出来演的时候也是采取了一些就是 Q 版的形象的一些做，比如说把 能说吗？ 你可以啊， 可以。 龙的那个龙 真有版权意识啊， 龙的那个旗给他就是做出来粘在头上，因为有大家知道我是那只龙，如果穿个衣服出来有可能认不出，然后把尾巴也弄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把龙的声音给改了，比较憨厚淳朴一点，不像我现在声音比较尖或者是比较高吧，应该分 别。没有你正常。 好吧。 哎，那你给我们学一下龙什么事儿啊？就是剧中的龙，你可以说句台词儿，也可以说句随便的话。 YY兔，那个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年糕还是粘豆包？年轮可以吃吗？哎，你等等我，等等我，就属于是这种， 也是比较二的吧。对不起，我这是直观的感受。 哎，其实龙小朋友很喜欢，我小时候一直看《小神龙俱乐部》。 哎，我也看。 咱俩差好多年呢。 我差11年，我也看过。 我其实也看过。 我也看。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认为龙是很聪明的。 对。 龙是那种很鲜活的，然后在这儿给它设置成一个憨憨的角色啊，这个也是一个反转了，所以它身上肯定跟这个 YY 兔是有故事的。 对， 那肯定，我觉得吧，其实在座的每一位角色可能都会有一些反转，包括可能这个故事当中设计的主线有好几条，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呢会为大家来继续介绍，好不好？而且要告诉大家，下一节会有彩蛋哦。 哎，彩蛋哦， 可以这么预告吧。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稍作休息哈，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其实挺像小鹿的感觉的。 对对对对对，像只小鹿 是吧？ 还是比较像其他。 导演太坏了，那导演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其实咱们这部剧哈、啊，想传递给大家的有几条感情的主线，或者说咱们的内容方面有几条主线，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据我所了解，好像至少有成长啊、回家呀、啊，类似这样的是吗？ 对。然后我们在起初确定这个主线故事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因为 YY2 在所有的童书当中承担的都是一个比较有智慧比较完整比较完美的那么一个角色， 嗯， 所以我们在思考他身上到底是否有缺点，得到的答案呢其实是应该有的，因为没有特别特别非常十分完美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给 YY2 身上设置一些缺点。所以我们在开篇的部分呢YY2 和自己的父母吵架了，因为很细小的事情任性啊，包括自己的学习成绩啊和父母的要求不太一样啊，因为一些小事吵起了架，然后吵架了呢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他们一家本来是要出去玩，然后遇到了海难，然后漂流到了迷幻岛，然后遇到了卫卫龙，然后有了这么一段友谊的开始。所以我们整个故事围绕的其实是亲情和友情展开的，然后整个故事的整个主线目标是回家， 嗯 嗯，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 YY2 在离开家之后，他一直认为来到了迷幻岛，迷幻岛上有千奇百怪他没有见过的新鲜的东西，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他觉得最好的，他希望永远留在这儿。在遇到了很多朋友之后，包括遇到了叶老师演的其他就是遇到了其他之后呢，他认为他和威威龙一起克服了困难，帮助了朋友，在整个帮助朋友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了一些关于家的意识，包括家的意义，包括真正快乐的意义，包括所有的他曾经没有认真的思考和忽略过的问题，在迷幻岛的这次冒险当中他都明白了。最终他决定离开他最好的朋友，他选择回家去找自己的父母。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小朋友的这个思维啊，包括整个心都是跟着 YY2 走的嘛，就是包括他在思考他遇到了这么好的朋友，他要舍弃这个朋友回到自己的家庭，那他就没有这个朋友了，该怎么办呢？然后我们会在结尾的时候做一个小温情的场面啊，大团圆的结局。 哦， 是这样， 真的彩蛋， 真的，这是真的彩蛋， 哇，太棒了，太棒了！ 不过说起温情，哎，说起家庭，好像今天日子也特别特别哈、哎， 对， 尤其对这只兔子来说哈、哎， 兔子就特别想回家，是吗？ 嗯， 来说说家对你意味着什么，好吗？ 其实啊，我呢就是从小学开始吧，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哦、 然后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呢我对爷爷奶奶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从小学到包括到高中吧都是我爷爷接送的。 哦， 对，今天呢是我爷爷的生日。 是吗？ 对，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对我爷爷说，亲爱的爷爷生日快乐，我永远爱你。 祝爷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好不好？那有时间一定常回家看看。老家哪儿的呀？ 浙江宁波。 哦，浙江宁波，好地方啊。 所以人家那个地方出美女吗？ 还真是。那是养兔子吗？哎，能回忆一下就是小的时候，你也说了从小一直到高中的时候都是爷爷接送你，可见爷爷是这个陆迪是掌上明珠哈。有没有一些小事难忘的一些瞬间，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就小时候发生的到现在一想起来可能你都还记得呢。 我记得最深的哈，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冰棍儿，然后呢我奶奶不让我吃，然后呢我爷爷就偷偷的让我吃，但是我特别不争气的把冰棍滴到衣服上了，然后回家我爷爷 还留证据， 我爷爷就挨呲了。对，这事我记得特别牢。 哎呦，就爷爷疼孙女了，就是奶奶不让吃，那我怎么也得让闺女吃，让孙女吃上一口啊，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结果留个证据，回头就把爷爷给害了。一看这爷爷家也是奶奶做主啊。 对呀、 啊， 现在孙女都长这么大了，在舞台上也塑造了这么多的角色了，爷爷有去现场或者说去剧场看过你演出吗？ 特别可惜的是还没有。 那争取这部戏啊， 对 啊， 没有，我们还有一部戏叫《市场街最后一站》， 有啊有啊有这部剧， 然后我们将会到宁波巡演， 太棒了， 到时候爷爷一定得去看， 对， 嗯， 补上这份生日大礼好不好？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关于亲情的、关于家庭的一些戏份，对吗？ 对， 小朋友看了会哭吗？ 嗯，我觉得 能理解吗？小朋友，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重复家的概念、家的意义，然后包括其实我思考啊，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很早的看了《狮子王》。我觉得我顿悟，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顿悟家的概念的时候，就是因为狮子王，整个家庭、整个部落、整个民族啊，这都是我从狮子王里学到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摇摇兔迷幻岛大冒险》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也强调这个信息，因为我觉得小孩现在，特别是小朋友们吧，我觉得对家的概念可能都是模糊的，特别是在这种年龄段，我们是从3岁到8岁这个初年龄段嘛，等于。然后我觉得小孩对这个事情都特别模糊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强化这个概念，包括他对朋友的这个认知，他对朋友的认知和包括对家、对父母的概念，我和父母耍任性，和父母对我的不理解，然后我对父母的不理解，我们之间应该怎么化解这个矛盾？我其实不想直接的去传达这些信息，就是靠演员的口述告诉你啊，你不应该跟妈妈吵架啊，这样吵架是不对的。我反倒希望他能够把自己变成歪歪兔或者威威龙这个角色，然后跟着歪歪兔和威威龙一起去冒这个险，然后碰到这些朋友，在帮助朋友的过程当中得到这些知识。因为我们里面设计的这个关于其他的人物当中有一只鸟，有一只 不，我插你一句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一晨哈、啊，真的啊，咱说真的，说真的啊，演出之前我告诉你，你一定得坐地涨价， 真的， 要不然不上台咱， 是是是， 让他所有其他都没有了， 我都替你气不过了，他每次听到你就说就是他其他，你知道吗？ 我已经习惯他们这么对我了。 好，来导演继续吧。 因为叶老师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叶老师了啊， 叶老师特别想，我怕他涨价。 来来， 劳模。 对，叶老师很辛苦啊，他除了承担所有的其他这个人物的角色以外，他还要在后面包括，因为我们的零碎道具和琐碎的道具特别多啊。他其实因为两个主演一直是撑全场在前面表演， 也不下台的是吧？ 基本上不下台。 哎呦， 啊。然后叶老师就必须得在整个屋子里面收拾道具，和保姆一样 承包背景，还 这两位就是明星，两位大腕儿在啊，这个是助理在后面收拾后面所有的道具。 哇， 对， 还得演7个角色， 还得演7个角色， 还得给人递道具。 对， 你说递错了还不行，还得沟通， 哪儿说理去，是不是叶老师？ 是 涨价。 对，不能涨价吧这个。然后我们再聊回来我们的内容上啊，因为他在叶老师塑造的人物当中，塑造的人物当中有一只不会飞的鸟 啊， 和一只不会游泳的鱼啊，这个是传统意义上没有的啊，因为所有的鸟都会飞，然后所有的鱼都会游泳，这是传统意义上该有的东西。我们他身上既然没有，那歪歪兔的出现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学会飞翔和学会游泳。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小动物所有学会了飞翔和游泳的第一时间，都是要回到自己的家里。这件事情刺激到了歪歪兔，这是一个不想回家的小孩，突然接受到了两大刺激之后，他决定要回家了。可是呢，他和这个威威龙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现在需要选择和抉择了。到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们也开始思考了，到底该怎么办，选回家还是选朋友呢？我们就去剧场里看一看， 还留个扣哈。哎，我觉得这么着，咱们也准备了一下咱们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嗯， 哎，这个片段能不能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开场的部分是吗？ 对， 啊， 是， 嗯， 啊， 对，啊，是，应该是我们这个，整个开场部分 的某一部分， 对，是我们整个戏部分的开场。 嗯 啊，是从一直从三个演员在以中性的身份登上舞台，然后慢慢的向小朋友们介绍，他是歪歪兔，这一位是威威龙，这一位是其他啊，慢慢的向小朋友们阐述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这种创意啊也好啊，或者是这种不是传统意义的没有那么明显的标签感的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就是吸收的过程和接受的过程。 对， 因为他们整个全程都是穿黑衣服的。 嗯， 哦，他们全程都穿黑衣服，只是有 个别的地方，比如包括刚才庞浩老师说的这个鳍和尾巴，只有这些部分是会展现他们的人物的，所以他们需要用更多夸张的肢体表演，包括台词的那种高低起伏的特别夸张，才能小孩有这个哦，原来你就是刚才的那个手偶或者刚才的那个木偶，让他有这个匹配感。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这个开场小朋友们看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排练厅的版本， 对， 因为没有灯光啊，没有效果，这个版本效果可能会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好，那我们就先听为快。 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快乐的意义吗？ 啊，我们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快乐的意义就是哦咦哦啊啊， 哦咦哦啊啊。我突然明白了，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们什么都不想， 就是每天乐哈哈， 每一天吃饱了就好， 吃到屁股晒太阳。爸妈从小就教我做人要诚实，我明白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老师教会我要做一个乖娃娃，于是我蔬菜最有营养，吃糖没蛀牙，每天洗脸刷牙，好习惯帮我长。见过最爱蔬菜的恐龙， 它就是最可爱漂亮的歪歪兔，我们是无忧无虑快乐的朋友，让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是每天乐哈哈，每一天吃饱了就好，睡到屁股晒太阳。 系列刷刷呀， 习惯伴我长大，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是每天乐哈哈，每天吃饱了就好，睡到屁股晒太阳，蔬菜最有营养，少吃糖没蛀牙，每一天洗脸刷牙，习惯伴我长大，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是每天乐哈哈。 一场超近距离、超近体验的亲子剧，一场让孩子大开眼界、大声尖叫的创意剧，一场可以上台参与角色剧情的互动剧，一场能让孩子得到心灵成长的体验剧。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邀您一起到迷幻岛开始我们的大冒险吧。好了，北京时间的20:48，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介绍的是国内首部创意亲子剧场剧《迷幻岛大冒险》。 其实我们还想解释几个名词啊，刚才说了创意，就它也是一个亲子剧，也就是说这部剧其实是可以小朋友跟父母一块去看的。 对，我们非常建议这样一起看，特别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看，因为我们在整个剧的过程当中不是一直在 诠释家的意义， 对， 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沟通的关系。嗯，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有一部分是给爸爸妈妈来看的。 哦， 特别是我理解爸爸妈妈说的某一些话之后孩子的反应，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是看不到的，比如像孩子自己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孩子会干什么？ 嗯， 其实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诠释一部分。 是，其实这部剧也讲述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 对， 这个成长的故事，这成长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小朋友，作为家长，你刚才说了，去现场看演出的家长，其实也面临着他这个年龄段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你说谁当爸爸就与生俱来，我就知道怎么当的；谁当妈就与生俱来，我是怎么当妈的？不可能，也都是在慢慢成长。这部剧是不是也是针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对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呢？ 对，同样是有这样一个，我认为应该怎么说这个名词啊，应该是 共同成长， 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刚才我们从那歌里面也能大概听到主题啊，就是说包括会跟小朋友一起去分享一些怎么样去生活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刚才说到了，其实小朋友也是可以体验的，但是呢你们又说不希望孩子们上台然后被那个黑色的铁笼子砸倒，那要怎么去体验呢？ 这个互动关系啊是从开场就开始的。因为我们从开场三位演员登上舞台之后，就会立马打破所谓的剧场的第四堵墙，他们就会亲切的进到观众席里和小朋友们互动。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开场，然后这样的小孩其实小朋友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会非常高兴，他们就非常想要冲到舞台上去跟这帮大哥哥大姐姐们玩儿。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稍微需要控制一下这样的合理的关系。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小朋友们上台来互动，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就是你们打破了这种传统的镜框式舞台的这么一个演出的局限，走到观众席当中。 对， 但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是最喜欢互动的。 对， 就之前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儿童剧，只要一说互动，该不该回家呀，或者类似这个大灰狼我们该怎么去对待他呀，然后小朋友全疯了一样，全上来打他打他。我是不是觉得太吓人了？ 对 对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很多这个儿童剧还是是非善恶比较明显嘛，所以肯定是有坏孩子，肯定是有好孩子， 对 吧？ 对我们在整个舞台剧的表演过程当中，不希望让小朋友们特别清楚地看到谁是真正的坏人，我们希望的是整个旅程的快乐。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有一句 slogan 嘛，就是这是怎么说的来着， 把困难 那个是快乐的意义。原创了好多东西在里面，我们原创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大家都听，我喜欢狮子王嘛，对吧？ 对， 狮子王里有阿库纳马塔塔， 对， 我们有帕库纳拉。 帕库纳拉什么意思呀？ 这个是我查到的，这个叫什么？ 这什么语？ 海地语。 我 的天哪！ 你都能查到海地？ 对，海地语的爱与和平的意思叫帕库纳拉。 帕库纳拉。 对，然后我就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歌里，然后去诠释这个真正快乐的意义。因为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的家、快乐、亲情、朋友，在整个的音乐当中也是这样完成的。然后我们的整个中心思想呢，其实就是，家是，爱是照亮回家归途的灯塔。其实是这样的一句话，引发了我们整个戏的开始到结束。 对， 其实我觉得孩子还是能感受到的。我记得小时候看《千与千寻》吧，然后当时就哭得不行了。 对， 然后那时候想为什么哭也不太懂，但是确实就是觉得像这样的一些题材的这个作品还是会让小朋友有所触动的。对吧？ 对， 还是想问问几位演员，就是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像我们其他叶老师哈，就扮演这么多的角色，那你是如何真正让自己走进这些个角色，然后去让小朋友们也为之而动容的呢？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些角色的时候是很懵的，因为真的很乱，有时候演着演着你都会忘了。 就忘了演的是谁了，是， 对，就会演串了 啊， 然后声音也会不一样嘛。后来现在演多了以后，加上每一个基本上每一个角色都会有跟小朋友一个小小的互动，这样就会能更 更跟小朋友贴得更近一些。 对，而且每个角色其实就立住了，通过这个小的互动，通过语言上的一些这个区分 变化 、你就能够走进这个角色，小朋友也能记住这个角色， 对， 对吧？ 嗯，有自己跟自己对台词儿的戏份吗？ 没有， 那还好一点儿， 有大段独白的戏份， 真的呀？那你手里是不是也会忙 活？是跟大家说的 啊，是人偶还是手偶还是什么样？ 哎呀，我有， 这是我们独创的叫头偶， 赶紧说说什么叫头偶、 啊、就是拿头演， 就只拿头演啊。 对，因为头上会戴一个那个 头套， 那个头套，然后基本上下面都是黑的嘛，身上穿的就只有一个头。 嗯， 那这要求好高啊。 这样跟他们对话呀什么的， 用头走路。 对 啊，这太狠了，这个、 导演快点加薪水。加那哎，但是我刚才其实就一直想问，为什么会采取说全身黑衣服那个模式哈？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会发现很像古装戏里面那个 黑衣人， 对， 忍者， 忍者， 特别像忍者 啊、 嗯。因为一开始起初在定这个，因为里面有好多包括飞呀、跳啊。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剧场里完成的，除非吊威亚。 嗯， 那 然后呢？ 80人的场地，你要吊个威亚吗？ 对， 太难了。 这个就太难完成了嘛。所以我们选用了就是特别巧妙的方法，包括比如像 YY 兔和威威龙在跳一个鳄鱼池的时候，里面真的有一只鳄鱼，这个鳄鱼就是叶老师完成的。 多了一个，我忘说了。 八个角色，我天！ 还真是其他。 鳄鱼是由叶老师来完成的。其实这个鳄鱼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鳄鱼，其实戴一个荧光手套，绿色的手套，然后他穿着整个黑衣服，就是鳄鱼。然后这两个演员呢，也没有办法真的踩在叶老师的身上，他是因为他是鳄鱼嘛，也没有办法踩在他的手上。其实呢，就用手指头，然后套上他们的那个小脚丫，然后去以一个微缩景观、超大全景的这么一个视角去完成了跳跃，踩在鳄鱼的嘴。然后我们用了很多电影手法。包括一个超大全景变成一个近景，再变成一个特写，再返回一个超大全景，这一个过程是在我们的那个黑盒子里完成的， 还带景别切换的是吗？ 我天呀，好高级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穿全黑的衣服 啊，就配合着， 因为他们的手局部是彩色的，然后整个身体是黑色的，这样在飞跃的过程当中，小孩会特别注重的去看这一部分 局部， 对，他们就不会看到说啊，那有一个大哥哥穿了一个彩色的衣服在这飞，这个也不知道手里是什么了，他们就会知道手里是有一只小脚的 啊，非常独特的一种处理方式哈、也让我们眼前一亮，也希望这次演出能够成功哈。 感谢， 多一点时间来，刘导给我们介绍一下演出时间和地点，同时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关注咱们的这部剧。 好的，我们会在2018年的7月21日、7月22日在朝阳区文化馆一层的飞飞小剧场，这个只有80人的迷你小剧场进行我们的首演项目。一天我们会演，在21号我们会有早晨的10点、下午的3点和晚上的5点，会有3场演出。然后22号会有2场演出，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 他说了半天，我反应了半天，不就本周末吗？ 对，就是 哦， 2018年的7月21号、 对。然后在20号的晚上呢，我们会有一场媒体场，希望各位有幸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在网上搜索、或者大麦平台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然后去参与啊、希望大家可以来观摩和多提意见，谢谢。 我们主要看其他去了。 演员们加油加油哈！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陶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狮子王》的这首经典歌曲。Let's go.